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昼新界嘅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9点，跌116点，总成交金额1,4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2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1蚊，跌17蚊；美团282.6，跌11.2；小米集团29.2，升1.65；中集集团13.2，升8.4；阿里巴巴251.6，跌6.8。青岛啤酒股份76蚊，跌2.65；盈富基金26.58，跌1.2；中国平安93.55，升8.5；京东健康131.6，升9.6；京东集团315.2，跌5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87，瑞士法郎8.739，澳元5.866，加元6.081。新西兰元5.512，欧元9.414，每百日元对港元7.4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2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6,9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3美元，卖出1,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嗰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亚皆老街啊，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咁啊近住砵兰街嗰度嘅快线咧，因为有意外，龙尾到梳亚道附近噶。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去呢个大角咀方向啊，近住砵兰街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啦，塞到去梳亚道。咁啊，另外提下大家有关啲港铁嘅消息啊。港铁西铁线嗰度咧，今朝早咧就进行咗临时嘅修复工程嘅。列车经过柯士甸站去尖沙咀站嘅时段咧，就会减慢车速嘅。由屯门去红磡站嘅整体车程咧，就会比预计平时多两分钟咁，大家留意啦。隧道嘅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港岛路面咧，湾仔装士敦道因为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啦，装士敦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咁啊近住菲林明道交界快线咧，只俾电车通过。咁现时嗰度嘅装士敦道西行线咧，交通有少少挤塞嘅。九龙啦，咁啊油塘嘅崇信街有工程，崇信街近住李景。近呢个里湾天下嗰段啊，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嘅，附近嘅四山街就较为多车。新界啦，西贡公路濠涌段有工程，去九龙方向多车，龙尾近康湖居。安全车速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最后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常见都市病，患者的胃部和手部分小肠黏膜受损，严重的会引致胃溃疡甚至是腹膜炎。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将会讲解这个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11分，今天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的气温就一路下降緊，天文台在中午的时候都大概有22度的，一路气温就降到现在是19度。天文台就预计气温就会继续下降，原因就是有一股强烈的冬季季候风咧系影响紧广东嘅，咁下昼咧新界嘅气温普遍就比琴日已经系低咗4至6度噶啦，咁预计咧今日嘅气温咧系会继续降啦，咁大家放工嘅时候咧都希望带定咗衫啦吓，着多件衫啦，咁到听朝早咧就系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噶，咁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而最高气温咧就系17度噶，听日啦讲紧，咁跟住成个礼拜咧都系晚间或者系朝早嘅时分咧就比较清凉啦，都系维持住13-14度左右嘅吓呢个温度噶。好啦，咁喺今日咧，我哋又要睇翻就系疫症嘅一啲最新嘅消息啦。嗱，今日嘅记者会上面咧，啱啱4:30嘅记者会啦，就琴晚就系确诊82宗个案嘅。咁嗱，呢个数字比琴日咧就即系少咗啲啦。咁但系即系值得关注嘅咧，就系今日喺联合医院啦，就有一位49岁嘅男病人死亡。咁呢位病人本身有长期病患嘅，咁加埋咧就系琴日啦，亦都公布有一位42岁嘅患者咧，系佢冇长期病患嘅，咁亦都系喺琴日系死亡噶。咁换言之咧，即系呢位咧，即系琴日嗰位42岁嘅女患者咧，系香港最年轻而冇长期病患嘅新冠肺炎嘅死者啦。咁之前咧，其实都有两位包括一个38岁、39岁嘅男子咧，系去世嘅。咁佢哋咧都系有长期病患嘅。好啦，咁大家就即係關心係咪 而家有一種所謂嘅年輕化嘅趨勢咧，咁啊睇翻啲數據咧，就未必話係年輕化，而係咧不嬲咧都有一啲比較相對係後生嘅人咧，都會係嚴重啦，或者係入到深切治療部啦，係情況危殆嘅。咁醫院管理局咧就即係提醒大家咧，就其實有大約一半嘅病人咧都係細過70歲嘅。咁亦都話咧近排嘅一啲嘅情況咧，就係市民咧就要留意啦，近排有啲病人咧就忽视咗个病况啦，以为喉咙痛或者鼻水啊流鼻水咧就觉得冇乜嘢，咁就延迟诊断啦，咁结果咧即系到时要医就比较麻烦啦，咁有好多人咧觉得自己冇乜问题嘅，咁啊摊喺张床度好似冇嘢咁继续打机，咁但系其实咧一起身或者系一喐动咧就会气喘，咁。医管局咧就呼吁市民咧有唔舒服就要睇医生。咁另一个大家关注嘅议题就系疫苗啦。咁大家都睇到新闻啦，就系世界各国咧喺过去几个月咧都好赶急咁样去试验紧新嘅疫苗啦，系研发新嘅疫苗啦。咁政府上星期就宣布啦，就已经同两间药厂同埋一间咧就达成咗协议咧，就将会咧加埋晒咧就系分别嚟自中国、德国同英国研发嘅疫苗咧，将会喺出年咧就供应香港嘅，咁加埋晒咧，每一间药厂咧都会预订750万剂，咁其实要打两，一般都系要打两支噶啦，三种嘅疫苗都要打两支噶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啦，即系到时系中国制定系真系，譬如话有一只药厂咧就系BioNTech 嘅药厂咧就系德国嘅技术啦，咁佢嘅大家关注嘅就系究竟佢同上海復星合作嘅，咁究竟喺边度制造嘅呢啲疫苗咧？咁喺几番嘅即系改变口风之下咧，而家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呢只疫苗咧就喺欧洲制造嘅，咁就会嚟到香港啦，要零下70度运输啦。咁嗱，呢个咧都系加埋咧就系科兴控股就系喺中国制造嘅疫苗咧，将似乎咧就系会最快咧系嚟到香港嘅，包括咧就系喺科兴控股嘅，即系中国制嘅疫苗咧，就出年一月啦。包括 BioNTech 即系德国制嘅疫苗啦，加埋上海复星一齐做嘅呢个疫苗咧，就喺出年第一季嚟到香港嘅。咁市民都关注咧，就系个安全问题啦，有冇得拣啦？嗱，政府就话咗应该冇得拣噶啦，到时有啲乜嘢就同大家打乜嘢。咁另外嘅就系即系几时打系最合适咧？咁打完疫苗之后系咪一劳永逸咧？嗱，我哋一阵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噶。我哋而家听一节，即系听一节嘅今日嘅新闻先。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4日朝早11点，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话，中美两国在未来10年会为市场带来巨大机会或者困难，而香港作为连接的角色十分重要。 这十年是一个两强怎么能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但是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冲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香港实际上最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我们是在这两极市这个大的这个市场之间一个不可缺的纽带。 下午一点，长者安居协会指，疫情期间长者求助个案上升，当中情绪问题的求助有显著的升幅。行政总裁黄红红 怀疑被虐和家庭暴力的个案呢更加升了超过一倍，而长者有自杀念头或者风险的呢亦都上升了50%，需要社区支援的个案是上升了2倍。其实在疫情之下，长者的精神健康是成为一个重灾区。 4点半，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是本地个案，当中37宗感染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呢个半个钟头咧，我哋同大家倾下，即系嚟紧，终于有疫苗啦。咁都要等到出年嘅，可能最快都要一月，甚至系耐少少嘅。咁而家政府咧就话同3间药厂咧就已经 有咗一个協议啦，或者将达成協议嘅分别咧，就系中国嘅药厂啦，一个就系德国同上海合作嘅药厂啦，另外就英国嘅药厂啦。好啦，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我哋揾咗林永和医生，林永和医生咧系一位非常关注疫苗资讯嘅家庭医生啊。林永和你好啊， 系啊，大家好啊， 系啦，咁你 都好多人问噶啦，我哋自己诊所，所以都藉呢个机会大家倾下都好嘅。 系啦，咁嗱，嗰三只疫苗啦，咁大家就会好关心嗰、那个喂安全问题啦。咁嗱，知道咧就系譬如国产嗰一只咧，就而家都未做第三期嘅试验，未有最后嘅数据啦。咁、到时系咩情况之下先至会同市民打嘅咧？ 咁我相信，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系平衡紧嗰个紧急性啦，同埋亦都嗰个效能啊，同埋个安全性啦。咁所以世界各国咧，咁其实都系即系要预先咧去即系订一啲针啦。咁但系订针嘅时候咧，就好多呢啲研究嘅数据咧，都即系可能即系未出齐嘅。咁但系就即系根据当时已有嘅资料，同埋即系可能佢哋考虑咧，就好似分散投资咁啦，即系用唔同嘅技术啦。譬如我哋知道系有呢、這个核酸嘅技术啦，同埋滅活疫苗啦，同埋一个腺病毒载体，暂时呢三个技术咧，我哋即系香港都采购咗，即系好似所谓即系如果即系研究万一出嚟咧，即系有边个技术咧可能唔系咁可靠嘅，或者唔安全嘅，咁都有另外嗰一两个咧，好似做个后备咁样啦。咁、所以呢啲我相信即系佢哋当时即系拣嗰阵时咧，即系又要好似、即系要够快、哦，又要即系点样平衡翻，即系会唔会即系万一有边只即系唔得嘅，咁所以我谂譬如佢哋三只疫苗咧就即系订咗咧，咁假设、即系最终有一只疫苗嗰、那个即系安全性或者嗰、那个即系之后可能而家好多世界各地打紧咧，即系出嚟嗰啲信心唔系咁大咧，咁可能都。即係我哋一月嘅時候咧，可能都有些少可以調校啦。咁、可能大家關心啲就係、是、即係其實三隻疫苗裡面咧，就滅活疫苗咧就比其他嗰兩隻咧就冇咁多臨床數據。譬如我哋話第三期嘅研究咧，就即係仲未發表啦咁樣。咁變咗係咪即係太快啊咁樣？咁不過好彩咧，我哋知道咧就十月尾咧應該都好大機會咧。即係佢其實有三個第三期嘅研究咧，就即將即係發表噶啦。咁好大機會我哋即係喺一月打之前咧，咁應該我哋即係啲專家委員會啊，或者佢哋都有足夠嘅資料同埋即係變咗到時再評估咧，咁睇下係咪即係呢個滅活疫苗咧，其實都安全係即係俾到大家可以即係開始接種咁樣咯。 所以到時專家都會再睇一次先至真係打落去噶嘛？ 係啊，因為始終未有即係最後嗰個數據啦。咁雖然咧嗱，即係暫時即係根據即係第一、第二期嗰啲咧。就其實都即係呢個滅活疫苗咧，其實都唔係即係話太差嘅，即係其實甚至乎即係都幾有信心嘅，因為滅活疫苗咧其實都係一個傳統嘅技術啦，即係例如我哋話流感針咧，其實即係都係用呢個技術咧，咁變咗我哋即係製作啊，同埋即係各方面即係嗰個信心大啲嘅，咁同埋咧佢嗰個儲存上面咧係即係普通我哋一般診所咧二度至八度嗰個雪櫃咧都可以儲藏，同埋呢只疫苗可以儲藏三年嘅。所以都有一定的一啲，即可能真系使用的时候咧，佢有佢嘅优势嘅。 嗱，咁另外一只咧就系即系 BioNTech 同埋上海复星，即系德国同埋上海复星嗰一只疫苗咧，就系一个新嘅技术嚟噶，咁就系用 mRNA 技术啦。咁呢只技术就喺以前嘅疫苗都好似未用过嘅。咁嗱，呢样嘢爱嚟即系做疫苗嘅话，会唔会又会多一重风险咧？尤其系长期嘅一啲影响未知道嘅。 係啦，嗱，即係有時我哋就係、即係變咗要平衡風險啦。喺呢個階段咧，就係、即係都係要即係，所以有三隻疫苗咁涵蓋咧，就係咁解啦。因為嗱，其實 mRNA 呢個核糖核酸疫苗咧，就即係我哋就咁暫時睇咧，譬如英國、美國咧，都已經差唔多即係已經打咗一部分人啦。咁同埋佢已經有第三期嘅數據啦。咁似乎就係、即係都幾穩陣嘅，佢有 95% 嗰個製造嗰個抗體個比率啦嚇。咁、但係就係啦，即係我。我哋變咗有利有弊啦，我哋要平衡翻睇咧。咁佢係一個新嘅技術啦，咁同埋佢嗰個儲存咧，特別係即係復星呢只咧，我哋知道係即係要喺-75°C啦。咁喺個儲存去到最後階段咧，我哋係先至可以用一個 二度至八度啊，或者即低少温度咧，咁、但系就會嗰、那個期限就會短好多啦。咁變咗嗰個物流啊，或者真係到時即如果你話即好廣泛咁打針咧，咁其實我哋係咪要喺某啲指定嘅，譬如醫院啊，或者衛生署嘅一啲診所啊，咁先至可以做咧？咁、其實都有好多即可能使用上咧，我哋要考慮嘅嘢咯。咁但係即呢個疫苗即當然係即雖然佢係新，不過咧亦都即起碼即睇一啲臨床數據咧，都係即都可以話即可以話係一個即而家非常時期一個緊急去使用咧。咁所以都即你見即啲外國都做緊啦。咁我諗即變咗香港其實都理論上即其實大家都可能期望呢隻針咧就即有信心啲咧。咁所以好彩我哋都揾到咁樣啦。 好啦，咁到時疫苗到啦，係而家嘅計劃上係邊啲人會打先呢？ 就都聽到翻嚟咧，就其實係啲所謂高危人士咧。咁、其實我哋知道冠狀病毒就都係即係長者嗰個風險啊，那個嚴重性啊，死亡率都係高好多啦。咁、所以即係應該就係都係考慮佢哋打先嘅。咁至於係咪會唔會話啊院舍嘅長者或者係即係點樣即係真正做呢，咁可能真係要睇返即係啲疫苗嚟。譬如如果我哋知道滅活疫苗呢，就比較上呢就可能即係可能接種上個安排就容易啲啦。咁、復星嗰隻呢，其實因為兩隻疫苗嚟香港嘅時間唔係相差好遠啦。咁、到時嚟到嗰時候，如果你話復星嗰隻可能就安排上呢，即係我哋如果你話打老人家，即係變咗你要去舟車勞頓啊，去一啲地方啊，咁、其實都係即係要部署，要所以諗嘅嚇。咁、我哋不過起碼知咧，就即係第一就應該打即係年紀大嘅或者甚至乎有慢性疾病嘅人士咧、我哋會優先啦。咁另外咧就都有講話，譬如醫護人員啊，因為佢哋可能喺前線即係工作上啊，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初步即係其實或者世界各地咧都係即係揀嗰個優先類別咧都係咁揀咯。 咁喺德國 BioNTech 同埋上海復星合作做嗰隻疫苗呢，之前嘅資訊就係究竟喺邊度做呢，係喺中國內地做啊，定係喺歐洲做呢，就有唔同講法啦。咁據你所知，其實而家藥廠就話喺歐洲做嘅。係即係大家都覺得 係。係啦，睇嗰個最新消息好就係話歐洲做啦。咁就即係其實邊度做呢，就最緊要就係佢嗰個品質保證啦，就同埋如果係即係其實歐洲運過嚟，即係嗰個物流上啊，即係你知要負70度啊咁樣啦，咁同埋即係佢本身個廠嗰個信譽啦，咁、我相信就即係邊度做呢，其實可能就唔係話即係分別認真大嘅，因為始終個原料啊各方面佢哋即係希望有個透明度，我哋知道啦，即係變咗唔同產地其實都係用緊一啲即係係有水平嘅同埋安全嘅一啲原料啊，同埋製作嗰個工序啊咁樣啦。咁似乎即係可能如果你話歐洲嘅，咁起碼可能歐洲其他國家都係即係可能係接種呢個疫苗，或者英國都係用呢個疫苗啊咁樣，或者可能即係已經知道就係英國都即係開始咗一段時間啦。咁可能對大家個信心會大啲啦。 係啦，咁到時真係打嘅時候咧，咁之前政府就講。过就市民冇得拣噶啦，即系而家有三只疫苗可能喺度嘅，中国疫苗、英国同埋德国嘅就冇得拣嘅。咁其实点解会系咁咧？ 嗱，呢个咧，我哋都即系因为都掌握嘅资料有限啦。咁、我相信嗱，其实佢系三只疫苗，大家嚟嘅时间咧又有少少先后次序啦。咁、如果你话拣嘅，咁因为第一个疫苗嗰、那个灭活疫苗咧，其实嗰个数据咧都即系可能等呢两三个礼拜咧先至出炉啦。咁、嗱，如果你话出嚟嗰個效能呢，其實我哋初步知呢佢係嗰個有 97% 嘛、即係嗰個製造抗體。咁好似就其實同即係嗰個核酸嗰隻其實就不相伯仲嘅。咁、甚至乎你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就係新技術，一個就即係傳統技術。咁變咗真係稱呢，如果你話真係俾我有得揀呢，咁其實都有時真係如果你話假設出嚟嗰個滅活疫苗嗰個數據係幾理想嘅話呢，咁其實真係好難揀嘅。即係你問我都好難估啊。咁所以我諗啦，如果佢現階段話冇得揀呢，咁我相信就係因為一個可能一個措施上啊，或者即係一個運作上咧，其實即係如果你話都唔知幾時嚟個針，同埋亦都唔知邊隻好咧，咁除非你話真係做研究咁樣，即係分兩批人咁樣俾佢揀啦。如果唔係， 好難分， 我諗運作上實際上好難，所以我諗或者佢哋簡單講一句就係、即係可能俾到大家信心，其實佢哋揀得嚟喺香港嘅。 就其實那幾隻針都有一定的安全性的，大家都放心 了。如果有些人我很趕著想打的，我又有錢，我自己給錢打，是不是都沒什麼可能在私家醫生裡面找到這些疫苗的？ 即之前聽一路，因為政府或者這麼多個國家都即好像在即採購啊這樣，我相信就如果你說私人機構或者我們自己私家醫生會不會即很快地拿到呢？我今天 看新聞就說好像說我們都有機會拿到，但是問題就是即可能那個優先次序啦，或者到禁手我們才知道是譬如可能遲幾個月我們才有，又或者是同埋我們如果拿到的疫苗呢，我暫時就沒有聽到有藥廠可能即是放聲器可以提供給我們。那你知啦，就算今年譬如流感針呢，那所謂我們即是現在想找的，因為全世界都搶呢，我們都沒有的。那變成香港彈丸之地呢，即是我自己就不是說咁有即是樂觀啦，即是我們私家醫生可以即是拿到一隻譬如個個都搶的針，又或者那個數量可以用 咁快攞到啦。 咁但係即係都或者大家或者拭目以待，唔好太早去諗呢啲嘢，因為真係冇人知個答案。 最後一分鐘，最後大半分鐘，我想問啦，就係係咪打咗疫苗咁，大家就可以放心，大家除口罩，然之後可以照常生活啦？ 現階段咧，因為呢個第一代嘅疫苗咧，就即係希望就係將個病情減輕，唔好即係有咁嚴重啦，同埋另外即係嗰個傳染性希望低啲啦。咁但係始終即係都譬如個抗體有幾強，或者即係可以有幾持久咧，大家都唔知。咁所以即係一般個諗法都係大家都其實初步都係繼續戴口罩先嘅。咁因為我哋知道，譬如小朋友啊、青少年都唔會咁早打住，只不過係老人家啫。咁所以即係應該大部分人都係即係需要繼續嘅。 好，唔該曬你，林永和，唔該曬。林永和咧係一位非常關注疫苗資訊嘅家庭醫生啊，大家點諗咧？打定唔打咧？想唔想揀咧？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7宗源头不明。个母群组再多2宗确诊个案，都是在检疫中心确诊，群组累计个案增加至720多宗。日出康城九期一座地盘再多1宗个案，累计个案62宗。沙田一田百货再多1宗个案，群组病例增加至15宗。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多1宗确诊，累计增加至12宗。另外，新蒲岗一间护老院一名负责清洁同陪诊的员工确诊。太子道一间院舍亦都有一名院友染病，当局会在2间院舍派樽，要求院友同职员检测。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个案增加至9宗，涉及共6个单位，其中3宗个案同一座向，都是居住在15号单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下午到東頭村視察，並且到東頭村物業服務辦事處和職員開會，其後有多名警員進入辦事處，當局向居民派發檢測樣本樽，有物業管理處的職員身穿保護衣，消毒大廈大堂公共位置，包括門柄。据了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延迟原定今个月到北京述职的行程，暂时未知道延至几时。有传媒引述消息说，延迟原因包括本港第四波疫情。特首办公室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关特首述职安排如果有消息会公布，暂时没有其他补充。林鄭月娥自2017年當選行政長官之後，3次上京述職都是安排在每年的12月中進行，不過今年到目前為止未有公布。英國和歐盟的代表繼續在布魯塞爾談判脫歐後的貿易協議，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向27个成员国的大使简报谈判进展。他说同英方的主要分歧已经减至2个，包括捕鱼权和公平竞争条款，认为仍然有可能达成协议。有欧盟外交官员引述巴尼耶透露，同英方在协议执行机制上取得有限进展，但是在公平竞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在捕鱼权问题上更加是越走越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今现时一带开始挤塞，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咁而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而家交通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和斜村。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线有坏车，龙尾和斜村。至于较早前咧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车龙又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排到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镇安村。之后提提大家咧，喺大埔嘅大景街有临时交通安排，因为要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强制检测计划，咁而家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巴士路线72A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8月10号首苹果。 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总部搜查，地点包括天彩部。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我哋今日搜证嘅地方咧，系一个嘅传媒机构嚟噶。如果我哋当一个嘅探员去睇一个嘅证物嘅时候咧，佢第一个睇嘅时候咧，佢测试就系话究竟呢一个系咪新闻材料？如果佢觉得呢个系新闻材料嘅话咧，就算佢系一个适合嘅证据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检取嘅。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号。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我哋有关新冠肺炎嘅疫苗啦，咁就快就会有供应嚟到香港啦。而家政府嘅讲法咧就系会同三间药厂咧就系订购疫苗噶，咁其中两间达成协议，一间将会有协议。咁其中咧就有关中国同埋德国制嘅中国同埋欧洲制嘅德国药厂制嘅两款疫苗咧，应该就系最先到噶啦。咁睇嚟个时间上咧，喺欧洲制即系BioNTech。同埋上海復星合作嘅歐洲製嘅疫苗咧，應該會喺出年第一季。咁更早啲嘅咧，就係中國製嘅科興嘅疫苗啊。咁啊，預計啦，最新嘅最先嘅一批會喺出年一月去到香港。咁但係咧，呢個科興控股嘅藥苗咧，嘅疫苗咧，暫時仲未經過第三階段嘅大規模臨床測試，嗰個結果咧仲未出嘅。咁相信而家講法就係12月尾或者係即係。冇几耐之后就会有㗎喇。好啦，咁大家觉得点呢？系咪打呢？打边隻呢？而家冇得揀㗎，对唔住啊。好啦，电话里面呢就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㗎。马仲仪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 你好你好啊。咁打唔打呢？你自己系医生啦，咁可能医生都优先俾你打㗎喎。 我諗即係评论呢样嘢即係有两个角度啦。第一就我即係做一个医生，就即係俾广大市民一个意见啦。咁当然我自己都系一个个体，咁我自己为自己打唔打一个决定啦。我諗都要同市民讲返，其实疫苗真系都系重要嘅。即係呢尤其是对高危群组啦。即係我哋都見到近日都多咗一啲病危啊、病重或者身故嘅個案啦。咁喺老人家或者院舍，亦都造成大規模爆發啦。咁醫護人員講真嗰句，如果自己感染，亦都係會造成一個傳播啊咁樣。咁係疫苗係重要嘅，所以即係無論即係就算而家喺短短一兩年內，即係製作出嚟疫苗都冇一隻係完美，咁但係各個政府都盡量鼓勵人打啦。咁但係打呢一個新冠病毒嘅疫苗咧，都係真係自己同自己做一場實驗嘅。咁從個人嘅角度，首先冠狀病毒疫苗其實真係喺我哋人類疫苗嘅歷史裏面一樣好新嘅嘢啦。無論佢嘅安全性或者佢個效果啦。跟住今次嘅疫苗製作亦都有一啲新嘅科技就用咗啦。咁不過就睇嚟呢啲科技都係一啲安全嘅。咁當然啦，就即係我哋亦都如果我哋香港真係用國內嘅製作嘅疫苗，對香港人對醫護人員嚟講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因為咁耐以嚟我哋都甚少用國內產研發嘅疫苗啊，咁樣就呢樣嘢都係另一個實驗啦。 咁呢個實驗就係、是、有關科興嘅疫苗呢就未有第三階段嘅臨床數據啦。咁政府就話以後就會有㗎啦，好快就會有。咁同埋到時真係打嘅時候呢都會即係參考晒呢啲最新嘅數據，安全先打㗎喎。咁係咪應該唔使擔心呢？可唔可以咁講呢？ 我諗第三期臨床數據作為一個負責任嘅醫護人員呢，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冇睇到第三期嘅臨床醫學數據，就算我未睇到全份完整嘅報告，但係我啲即係重要當中嘅數據我都睇唔到呢，我就絕對唔容許我自己即係推介去俾市民啊各樣啦。因為第一二期嘅臨床報告就真係唔足以令一個醫生好有信心咁樣去推介俾市民。咁但係除咗第三期臨床數據，你要記住第三期臨床數據係佢一啲即係製作嘅成品喺個實驗嘅過程做，實驗嘅過程咧遠比我哋嗰個現實世界係理想好多嘅。我啲打或者唔打嘅病人，佢都係有緊密嘅即係醫學監察啦，成批成品啊，都嗰個水準啊個數量，即係你當你做實驗嘅時候出嚟嗰個 log 嘅數目都係少啲啦，同現實世界正式投產嘅時候。咁所以你都唔可以話第三期臨床數據好優美，咁就代表呢你出嚟嘅產品亦都係一定會好好。咁因為到正式個藥物投產啦，咁其實有好多因素，例如本身個藥廠佢哋個質檢啦，佢嗰、那個即係當你生產100支嘅時候，同你生產100萬支嘅時候，你個質檢係咪同樣呢？你藥廠嘅運送，你將佢由你個藥廠嘅生產地 運送去其他地方，你呢個藥廠如果唔係曾經參與一個咁大規模嘅製作同運送，你嗰個能力啊安排係咪恰當呢？我唔係想去令大家恐懼，不過都係想提一提大家，疫苗嘅出錯呢可以喺好多笪地方嘅。喺國內以往嘅疫苗出錯未必一定喺生產嘅時候，就喺個運送嘅時候啦，儲存嘅時候已經可以係。咁我只係想講我唔係想對任何人有任何歧視，不過事實上我自己本人對國內我幾間藥廠，我真係冇乜嘢經驗，咁冇經驗你就好難話與生俱來就有一個信心咯，就係、是、咁樣咯。 咁剛才講到就係一啲嘅長者或者係喺安老院裏面啊，或者係醫療人員啊，都可能要先打啦。嗱，對於其他人嚟講咧，你會覺得咩時候係一個打疫苗嘅時機咧？定係即係由得你打就快啲打咁啦？ 我相信正如政府讲啦，疫苗到嘅时候咧，应该就唔系足够全香港嘅人 at the same time 一齐冲去打噶啦。咁我觉得除咗即系话长者啦，一啲长期病患者啊，一啲院舍居住嘅人士，同埋你个职业需要嘅人士之外咧，咁譬如有啲人佢自己身体都系会系譬如话都系食紧一啲药物啊，令个免疫系统系争啲嘅，呢啲可能要考虑啦。不過咧，我哋都要留意如果咧，即係科興佢嗰個技術咧，好似係一隻即係減活咗能力嘅疫病毒嘅疫苗咧，可能某一類免疫系統有問題嘅人士打嘅時候都要留意嘅。咁我諗其實就因為即係到時呢個咁新嘅疫苗嘅接種咧，一定就未必係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打流感針，好個人意願咁啊！你中意去你私家醫生打，私家醫生就儲儲好多。我諗相信到時都未必會噶啦，即係要打咧，成件事都可能係由政府統籌啊。咁政府係批，即係未必係話自己可以揾心儀嘅私家醫生幫你打咗先，嗰個機會就少啲咯。 好，唔該曬你，馬仲賢，唔該曬。系马仲仪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啊！嗱，讲翻转头，即系嗰几种疫苗啦，三种将会大家见到嘅疫苗啦。相信有两种系比较快会见到啊，一个就系即系国产嘅科兴嘅疫苗啦。咁啊，而家讲法就系出年一月就会到香港，但系第三期嘅临床大规模嘅测试咧，最后嘅数据仲未出噶。咁而家嘅讲法就系当应该就快出噶啦，出咗之后咧，咁啊香港嘅专家啊、医生啊就会睇得清清楚楚咧，咁先至会同大家打嘅。咁呢个系相信最快会喺香港出现嘅疫苗就系科兴，即系中国制嘅疫苗啦。咁另外讲咗好耐嘅即系德国制嘅BioNTech 同埋上海復星嘅製造嘅呢個疫苗咧，就是、一個新嘅技術嚟嘅。咁其實上海復星咧，即係呢個都係中國嘅藥廠咧，佢哋主要咧個負責嘅嘢咧就係、是、物流啦、運輸啦、註冊等嘅問題。咁嗰個技術咧，主要都係德國嘅技術嚟嘅。咁而呢一隻疫苗嘅特別之處咧，就係佢係一隻全新嘅技術嚟嘅。即係話咧，嗱，以前聽到嘅疫苗咧，都係會用一啲即係滅活嘅疫苗啦，叫做即係將啲病毒咧，即係殺死咗啦，佢冇再有殺傷力噶啦。咁但係咧，就用佢呢啲殺死咗嘅病毒咧，就愛嚟誘發一啲免疫反應啦。咁呢個係傳統嘅一啲做法。咁但係呢個傳統嘅做法咧，其實嗰個少少嘅問題咧，就係比較慢啊，即係話嗰個因為要用一啲化學嘅方法殺滅病毒之後，再用細胞培植咧，嗰個即係製作嘅速度就比較慢嘅。咁而德國嗰隻新嘅技術咧，咁即係德國同喺美國咧就同輝瑞合作啦，喺中國就同復星合作啦。咁呢隻技術咧就係全新嘅技術咧，就可以用化學合成咧係大量生產。咁不過個問題啦，就係咧要喺攝氏零下70度嗰度儲存。咁但係咧都有辦法解決嘅，咁就係譬如話係嚟到香港之後咧，係可以喺幾日之內，如果係打即係可以儲存喺兩度或者係到五度之間嘅呢啲嘅温度裏面咧，係可以儲存幾日啦。咁喺嗰幾日裏面就打曬佢啦。咁所以咧就都可以解決，不過咧喺成個物流上啦，喺成個即係運輸嘅工序上咧，就要比較注意啦。咁而呢兩隻嘅有效率咧，而家嘅 數據睇嚟咧，就係德國嗰只 BioNTech 嗰只咧係有95%，就高過國產嗰只85%-90%嘅。咁但係國產嗰只咧，暫時最新第三期嘅臨床數據仲未有最後嘅數據嘅。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就电邮问萧叔叔一个字的英文发音，咁呢个字亦都系一个几简单的英文字嘅，佢就系咧 market 市场啦，或者我哋市场学啦 ，marketing 咧亦都系呢个字 market 呢个字后面嗰个音节咧，其实是一个好轻、好轻、好轻嘅一个 kit 字嚟嘅。OK， 又唔好读得太大声，因为佢唔系重音所在，所以成个字系 market。OK， market 就可以啦，就唔使 market 嘅。OK， 唔使 marketing 嘅 marketing。所以例句 ，I study marketing at university， 或者我可以话 ，I'm heading to the market。OK。咁啊，今日就讲到呢一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新冠病毒嘅疫情嘅发展咧，今日咧啊，大家听到个数字啦，琴晚就啊确诊咗82宗个案，比前日系稍为回落咗啲。咁但系值得注意嘅就系、是、啊多一位嘅患者系过身啦，咁系一个49岁嘅男病人，都系相对年轻嘅。嗱、啊，医管局咧喺呢两日咧都一路就同市民讲紧啦，就要留意咧，好似喺呢一波里边咧，佢哋嘅观察就系、是、咧啊年轻嘅相对年轻嘅患者咧系多咗嘅，咁嗱，究竟发生乜嘢事咧？咁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嘅，孔凡毅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咁系咪话真系有多咗年轻患者，或者系有所谓嘅年轻化嘅现象咧？ 嗱，其实我睇翻嗰个病毒株咧，同九月尾即系嗰个尼泊尔嗰个病毒株系冇改变嘅，即系而家现时流行紧嘅， 即系同第三波嗰个都系冇乜分别。 同第三波尾系冇分别。而我哋知道咧，基本上个病毒本身咧系唔系话佢威力大咗，只不过由第三波开始咧，其实个传染性系高咗，因为佢嗰个激突蛋白嗰个 spike protein 咧有个 D614G 嗰个嘅病变，咁啊令到个病毒咧系传染性高咗，所以咧就亦都可以令到佢嗰个病载量啊，即系病人嘅病载量喺个鼻咽嗰度咧系高咗嘅。咁但系咧至于点解会见到今次系？我哋明顯係見到多咗嘅年輕人係入嚟嘅，咁但係你話重症呢，其實睇雲全個香港嘅深切治療部嚟計呢，其實就冇見到一個真係明顯係多咗，係有係年輕嘅，但係呢絕大部分其實都係長者居多嘅喺深切治療部。咁譬如瑪麗醫院嚟計呢，我哋基本上全部受一個病人都是65歲以上的，咁有啲直情係 83， 有幾位係80幾歲嘅公公婆婆嚟嘅嚇。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重症嚟講都係以長者為多，咁偶然咧係會有一啲年輕嘅人士。咁個原因咧，我相信係因為年輕嘅人士咧本身佢可能病發嘅時候咧係冇乜病徵，同埋佢可能病發咧嘅時候嗰、那個就算有咧都係比較輕微。咁所以咧，佢變咗佢有機會咧，就係佢可能唔會去及早求醫，又或者佢會拖一陣先。咁當你延遲咗你嗰個診斷咧，其實好快咧，就一個星期過去咧，你就會進入嗰個所謂個炎症期。咁炎症期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嗰個所謂肺炎啊，同埋你嗰、那個因子風暴啊，你個發炎嘅情況就會出現。咁好多時候咧，就正正係呢個時候你開始轉差，你先至入院。咁你就會發覺啲年輕人士咧，佢會差得好快，就因為正正其實佢已經係踏入第二個星期，就係啱啱併發症發炎嘅時候，肺炎嘅時候。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有啲重症嘅後生嘅人士咧，佢會 惡化得好快，咁甚至乎好似有一兩個例子係有死亡嘅個案，咁呢啲係可能係因為佢已經係相對地較前先正入院而導致到。 咁嗱，其實呢個係咪代表住有比較多嘅患者可能開始比較掉以輕心咧？係咪可以咁講？ 有咁嘅可能性嘅、其實整體嚟講都係即係放鬆咗啦。咁變咗好多時候你都會話啊，其實後生嘅可能冇乜病徵，唔需要點樣理。又或者我哋可能真係過 gap 睇下點先啦。可能都係啲普通喉嚨痛、普通有啲感冒。咁應該冇乜嘢嘅，但係好多時候就因為咁嘅情況呢，你會延遲咗入院，可能隔咗幾日你先去做嗰個深喉血液測試先確診，咁但係你真係入院呢，你已經有炎症，咁變咗到炎症嘅時候，其實你用藥呢，尤其是抗病毒嘅藥，喺炎症嘅情況呢，嗰、那個效用就大大降低。呢、這個就其實正正係喺外國，喺美國、英國而家發生嗰時嘅情況，就係佢哋好遲先入院，因為佢哋嗰個醫療系統其實已經崩潰了，咁變咗佢冇辦法可以照料一啲輕症嘅病人，咁所以入侵去嗰啲咧，其實已經係炎症係第二個星期或者第三個星期，咁變咗你俾藥物咧，其實個治療嘅效果就會好差 的。即所以佢哋即係譬如英美咧，佢哋係比較嚴重，佢先叫你入院噶嘛，你少少傷風感冒咳咁嘅症狀就留喺屋企噶嘛，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唔係一個正常嘅做法嚟噶啦。 冇錯，冇錯，唔應該咁樣做。 咁嗱，你見到嘅即係其實有冇一啲數據可以睇到啦？即係我見到今朝早啊何柏良嘅講法咧，就係話睇翻個數據咧，睇年齡或年齡層去劃分咧，就係話即係40至49歲嘅確診嘅重症比例就2%，50至59歲就4%，60至69歲就13%，70歲以上22%。咁呢個係重症嘅比例。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呢個比例就同之前一路係差唔遠嘅啫。 嚇，你係嘛？絕對係咁樣嘅情況。不過就偶爾見到有啲後生咧，就係、是、可能特別差啲，咁變咗就突顯咗嗰個情況，就好似會唔會今次係真係後生嘅多咗或者差咗？但係整體個比例咧，其實同第三波或者第二波其實分別係不大嘅，都係以一啲即係長者嘅情況係最差嘅。 咁亦都喺外國有啲研究就話可能係因為即有邊啲人係會特別容易惡化得比較快呢，係可能同佢啲基因有關，或者係一啲先天嘅一啲因素有關。其實即香港大家有冇做緊呢啲嘅研究，邊啲人係重症比較多？ 其實有嘅，我哋都係一個 part of 一個國際性嘅研究都有做。 係。 咁但係呢我谂唔系咁，反而唔系咁重要基因嗰方面。因为佢哋嘅问题咧，就系佢哋真系好迟先入院，所以佢见到嘅嘢咧，就成日话啊，会唔会真系基因啊，或者咩？其实我相信唔系，其实反而睇翻系真系佢哋迟入院，佢哋延迟咗嗰个诊治咧，而导致咁嘅情况。反而真系有啲高危嘅一族咧，你会见到咧就系、是。譬如長者啦，即係65歲嘅人士，咁呢個其實所有嘅炎症包，即係所有嘅呼吸道病毒，包括係流感，其實都一樣噶啦，都係65歲嘅長者，越高危嘅，越老越高危嚇。咁第二就係一啲譬如好似長期病患啦，包括係糖尿病嚇。咁糖尿病其實流感亦都係高危嘅。咁新冠咧，我哋見到糖尿病嘅病人咧，其實佢如果個糖尿控制得唔好咧，佢嗰、那個病毒嘅病在嘅時間咧係會好長嘅，有啲直情用咗藥咧都4個星期都仲係帶有病毒，都清唔到嘅。咁我哋知道糖尿病人係會差啲啦。咁另外就一啲長期嘅病患，包括心臟病啊、冠心病或者係一啲長期肺部嘅疾病啊，譬如啲阻塞性肺病啊，或者一啲本身做咗移植。有一啲免疫系統受到抑壓嘅病人啦，咁呢啲全部都係啲高危一族。我哋都建議其實就算佢病徵比較輕微入院嘅時候，或者個炎症唔係好重咧，我哋都建議用藥嘅，因為用咗藥咧，其實你就可以大大減低第二個星期嗰、那個肺炎啊或者其他併發症嘅發生。 系啦，嗱，刚才你就讲到，其实喺第四波呢一个病毒株同第三波尾嘅个差别就唔大啦。咁但系咧就都有少少突变，就系话个传染性高咗啦，同埋喺个鼻腔度个病毒量多咗啦。其实呢样嘢代表咗啲乜嘢啊？喺传染性多咗，咁跟住嘅即系嘅影响系啲乜嘢？ 传染性多咗咧，有几个嘅问题出现。第二就系、是、第一就系你会。你傳俾其他人嘅機會會大咗啦。第二咧就係你傳俾其他人嘅時候咧，因為你本身嘅病載量好高咧，你其他人感染咗之後，佢嘅病載量都相對地會高嘅。呢個第二樣嘢嚇。咁當你病載越高嘅話咧，其實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啱啱唔好彩係一啲年係一啲長者或者高危人士感染咧，佢之後有併發症，包括係肺炎啊或者係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其他嘅併發症嘅機會就會大。同埋尤其是如果你真係拖延係唔及早去治療嘅話咧，佢個併發症亦都會大。咁所以個病載量係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嘅。尤其是係講緊傳染性，同埋講緊之後可能出現嘅併發症都會高咗。 好啊，好，唔该晒你，孔凡丽，唔该晒， 系，唔系， 孔凡丽系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啊，咁啊，刚才听到啦，就系即系其实医管局咧一路都警告紧市民啦，就系、是、最近咧见到嘅死者啦，啱啱之前嗰两个系相对系年轻嘅，咁就未必一定话系而家嘅病毒株系令到年轻。嘅人比較容易受感染，而可能係咧，比較多人咧係比較遲先至入院啦，咁診治嘅時機咧就可能係比較後咗啦，咁啊令到個情況比較難控制嘅。好啦，咁啊，大家咧就繼續留意啦，有咩病徵就去睇醫生啦。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呢一个大埔公路咧，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段嘅慢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马场段慢线有坏车阻路，塞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而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觀塘碼頭慢線咧，都曾經有壞車事故，壞車走咗啦。不過交通都係比較繁忙嘅。隧道方面啦，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而家龍尾去到東港中心，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接近香港仔隧道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咧係收費廣場咧就較為多車少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五二日元103.77，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幣6.54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5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1，港金系报16,9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1.86美元，卖出价1,822.5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上星期六系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骏发花园。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

你都預咗咧？ 我諗黎智英喺依、這個即係、就是、過往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即係佢喺參與依個社會運動上面嗰個角色，其實大家好清楚。亦都喺近年咧，即係中美嗰個關係迅速轉為惡化啦，可以咁講。好多人喺個過程裏面咧，都推動咗即係外國嘅一啲嘅唔同形式嘅參與啦。好啦，國安法即係頒布以前咧，嗱大家都慣咗言論好自由嘅香港，但係國安法頒布以後。那条红线呢其实越画越清楚。咁所以你话黎智英会唔会出事呢其实即係睇得到嗰、那个趋势或者睇到个历史记录呢其实出事嘅机会好大。咁只不过就係、是、控即係驱控还驱控啦即係那个实质嘅证据系点呢尤其是嗰个内容系点样去诠释呢我相信呢我仍然即系觉得香港系法治之区大家需要系即系睇个细节 咯。因为睇翻啲报章咧，都有好多报道，就系究竟即系控方系指控佢啲乜嘢咧？因为大家有留意阿黎智英讲嘢咧，都知道就系喺国安法通过咗之后咧，可以话讲嘢去小心咗嘅，即系话冇咁直接话叫人去干预啊，或者系制裁嘅。咁嗱，睇翻各个报章嘅报道啦，就系喺控方嘅。去陳述成件案件嘅背景啦，咁當中咧有好多嘅資料羅列出嚟啦，都嗱，我唔知你覺唔覺得有啲奇怪嘅就係咧，有好多嘅資料係講緊舊年嘅事，同埋今年年初啦，即係國安法通過之前啦，咁其中咧就包括就係、是、批評習近平獨裁啦。咁又喺推特啦，即係一啲社交平台咧，就追蹤一啲外國嘅政客啦，包括蔡英文啦。同埋咧，就係有一啲就係同蓬佩奧會面啦，咁但係舊年七月嘅事嚟嘅。咁所以嗱，睇翻國安法就係話，即係理論上就唔會有追訴力噶。咁啊，點解會攞翻呢啲出嚟寫咧？嗱，佢又寫嘅方法就係一個好似一個背景或者係一個都係一啲指控嚟噶啦。嚇咁，但係如果話冇追溯力嘅话，咁做乜又要加翻落去咧？ 系啊，所以如果睇嗰份文件嘅时候咧，即、系我第一个问题会问，即系嗰类嘅背景，去到真系成个诉讼嘅过程里面，佢嗰、那个作为参考嘅价值有几高咧？依个系一点啦。咁但系今次嗰个控罪咧，就佢又好清晰啦。即系我睇第一句已经话，根据第29条嘅第四项咧，咁、即系控告佢即系勾结外国势力嘅，即系制裁香港咁样。咁呢样嘢咧就系七一以后即系个公布国安法以后嗰、那个具体嘅罪行嗰个罗列咧，其实佢亦都喺嗰份文件里面咧又讲咗哦。佢要求嘅制裁咧，就出資有出咗啊，美國出咗好多相關嘅法案啦，咁樣。咁依個咁嘅羅列方法係咪一個即係常規嘅做法咧？咁我自己唔係即係法律背景嘅人咧，都好希望可以聽到啲意見。 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嘅，湯家華你好啊， 湯家華你好， 你好你好， 係湯家華。咁根據即係黎智英嘅。即係一啲指控啦，見到不同傳媒咧都引述控方都提到好多嘅背景資料啦，同埋一啲黎智英做過嘅事啦。咁嗱，好多嘅呢啲嘢，我哋剛才都講過咧，就係、是、其實係喺國安法即係立法之前發生嘅事。咁點樣理解咧？佢而家呢啲係咪就係證據咧，或者係一啲罪狀嚟嘅咧？ 我哋就唔應該討論而家已經進行緊嘅司法程序嘅。咁但係我可以即係解釋一下喺法律上一啲基本嘅原則。每一個刑事嘅罪行呢，如果要入罪呢，都有最少有兩個基本嘅元素呢係一定可以證明到。第一個呢就係一個行為，我哋英文叫做 actus reus。第二個呢就係意圖，我哋英文叫做 mens rea。咁呢兩個都同時間證明到呢只可以入罪嘅。咁行為呢就大家好清楚啦，即係做咗咩嘢啦。但係意圖呢就唔係一個即係你可以拎得起放得低擺落袋嘅嘢嚟嘅。係一個即係人嘅意圖呢係要從佢嘅言行啊周邊嘅環境呢係去推論嘅。或者我用一個例子啦， 一个丈夫杀咗个老婆， 嗯， 咁个丈夫嘅律师咧就会向法庭提出好多佢哋两夫妇过往好多嘅即系行为，试图去话俾法官听咧，其实譬如个老婆系一路都虐待紧个老公啊，咁而所以老公杀佢嘅时候咧系一时冲动，系并冇预谋嘅，所以就唔应该。犯咗谋杀罪，应该犯咗误杀罪。又或者两个朋友打交，有个朋友 A 君打死咗 B 君，咁个 A 君律师就会引用好多好多证据咧，系证明 B 君咧就不断去欺负啊、侮辱啊 A 君，咁所以 A 君打死佢咧，个其实系冇一个意图，系即系预谋去杀佢嘅，而只不过系一个即系误杀罪。咁即係從呢個例子可以大家可以睇到呢，一個意圖呢好多時候呢就需要係從以往嘅行為去推斷佢犯罪嗰個行為嘅當時佢有冇個犯罪嘅意圖。咁所以呢呢個就係可能係我哋喺法律界嚟講呢，或者喺即係司法程序嚟講，係啲最普通每日都常見嘅推論嘅方法，咁所以当你去讲緊一个犯罪意图嘅时候呢，就唔会单单係讲緊佢犯罪嘅行为嗰一刻，而可以喺其他嘅过往嘅佢嘅言行里边呢，係去推论究竟佢犯罪嗰一刻有冇犯罪意图。 嗯，咁即係冇追溯力嘅意思係讲緊行为嗰一刻係咪？ 冇錯，你講追溯力咧，其實講緊行為嘅，即係如果你嗰個行為係喺法律定立之前咧，咁你就即係唔可以證明到佢我頭先所講嘅兩個必然嘅元素嘅其中嘅一個，就係行為係喺嗰個法律定立之後至發生。咁但係如果你嘅行為喺法律之後定立發生咧，當你去探討佢嗰個意圖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去追溯翻过往佢所做嘅种种嘅事情，去推论究竟佢究竟有冇个犯罪嘅意图。 嗱，咁讲到行为咧，其实嗱喺而家告佢呢条罪里边就话佢即勾结外国势力要求制裁啦。嗱，咁究竟咩叫做一个违法嘅行为咧？譬如话我抽空嚟讲啦，如果有人系话去形容啊，而家美国制裁中国系。譬如有人话而家美国制裁中国即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啦，咁之类，佢又唔系话直接赞成或者系鼓励人哋去制裁，而系描述紧一个制裁嘅状况啦。咁呢样嘢系咪一个算唔算勾结外国势力咧？ 嗱，如果系要跟随一个法例所提出检控咧，就必须要达到法例里边嘅所有嘅元素嘅。咁里边所有嘅元素呢就要睇个法例。譬如我哋而家讲緊嘅係第港区国安法第29条啦。 嗯。 第29条里边呢所讲嘅一啲咩嘅元素呢，咁即係譬如係话请求外国或者境外嘅机构去实施同国外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串谋实施。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呢個境外機構嘅指示、控制、資助，或者其中嘅一啲形式，去造成一啲法律上所定出嘅一啲後果。咁所以如果你要睇嘅話，就係要睇嗰個行為達唔達到依法例裏邊所提及嘅。基本元素。 譬如话，如果有人话我赞成，我赞成制裁，咁算唔算话即系头先你讲嗰个情况？ 我觉得如果系净系赞成咧，其实系冇一个即系导致某一个结果嘅意图，咁所以咧就可能未必系有呢个犯罪嘅意图。咁而一切咧都系要睇控方所提出嘅事实。是不是符合法律里边所定出的种种元素。其实在任何一件刑事案件里边呢，你只需要看那个检控书，我们叫做 charge sheet,那个检控书呢其实就会写出来呢里边他的行为包括什么东西。 咁嗱，就翻你頭先講咧，其實嗰、那個具體行為其實譬如就住國安法依啲嘅問題或者憂慮咧，學界好多時都會講到，我係研究啫，我唔係倡議咁樣嚇，即係頭先羅嘉玲都講到，可能轉述嘅啫，咁或者分析嚟嘅啫。依、這個係咪純粹有一個尺度嘅問題咧？第二就係話， 唔係淨係尺度嘅問題，我頭先都對唔住，我頭先解釋過一次，我哋要睇嘅就係第二十九条、二十九条所讲嘅嗰啲元素。咁喺第二十九条咧，喺依方面咧，最重要嘅元素係请求。OK， 请求外国嘅机构或者组织或者人员去实施一啲嘢。嗰啲嘢就包括係制裁啦，制裁就係第二十九条第四款啦。但是我哋唔係淨係睇第二十九條第四款咁簡單，我哋都要睇第二十九條嘅前面嗰段個前言，就係話你嘅行為係要要求外國嘅勢力去實施，或者同佢哋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間接接受呢個外國嘅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嘅形式嘅支援、實施、制裁。咁所以我哋唔係淨係睇制裁呢兩個字囉。咁、所以如果你話如果學者係寫啲文章咁我又睇唔到佢哋點解會即係干犯到第二十九條，因為佢唔係去請求啦，亦都唔係去串謀啦，亦都唔係間接或直接地去接受指使啦，咁所以或者資助啦，咁即係呢啲都係嗰個罪行嘅主要元素嚟嘅、如果你唔符合呢啲元素呢，就被起訴的機會等於零。 咁但係譬如話嗰、那個譬如接受嗱喺個其中一啲嘅列出嚟嘅一啲行為啦，就係、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嘅。咁當中提到制裁嘅，咁但係嗰個制裁嗰個語氣就可能係贊成啊，好啊，要留意啦、啊。咁即係我假設係咁嘅情況之下，喺你嘅分析裏邊係咪都係會入到罪嘅？ 嗱，我再強調咧、我哋唔應該去讨论某件个案，因为可能会干犯藐视法庭罪，为法庭地咧带来一啲不应该有嘅或者法律不容许嘅影响或者压力。 我都系抽空嚟讲啦， 我哋大家抽空嚟讲咧，我头先讲过就系第二十九条里边嘅主要嘅元素，系要去请求、促使或者系串谋或者系接受指使。咁、所以呢啲我相信係一啲普通人都了解同埋明白嘅行為嚟嘅，唔係一種即係、就是、大家要查書嘅據典至可以明白到嘅行為咯。請求就係請求咯，你冇請求就冇請求咯。呢個係事實嘅問題嚟噶嘛，係咪？咁咁你咪要去睇下去法庭睇下有冇請求到咯。 咁请求就必有被请求方嘅，咁啊被请求方嘅反应系咪即系都系一个考量嚟嘅咧？即、就、系、是、我被请求方哦听咗我根本唔理嘅，或者哦我听咗之后咧，哦原来做咗一系列嘅行动出嚟，咁呢个喺法庭 根本系冇，如果根本系冇制裁，冇发生个制裁呢件事嘅，咁、个请求就不成功啦，咁就唔会中第十四、第十九条第四款啦。 即是空泛地请求而冇任何嘅成果嘅话咧，系即系喺你嘅角度，法律角度嚟讲，系唔中24条， 应该唔会中嘅。但系有冇意图罪咧？即系 attempt 吓，系咯，嗰个意图都系噶嘛，唔使一定有结果嘅。 吓，系啦，都系，譬如你意图杀人咁，都系犯罪嘅。OK， 咁就但就未必会中第十九条第四款嘅实质。咁所以但係你會可能要犯到意圖罪啊，或者慫恿罪啊，或者教唆罪啊，咁呢啲呢喺法律度唔係淨係適用於港區國安法嘅，係適用於所有嘅刑事嘅行為都有機會干犯到呢啲意圖罪啊，干喺呢個慫恿罪啊，呢啲罪行嘅。咁但係嗰、那個根據港區國安法呢，嗰、那個刑罰就會爭就會相當唔同啦。 咁但係啦，無論咩情況之下，喺而家港區國安法之下，就係、是、當提出檢控之後，都幾乎冇辦法，即係冇辦法去保釋㗎啦。而且即係當入罪嘅時候，最少都坐三年㗎喇，係咪咁理解？ 入罪究竟係 個刑罰係點樣呢？應該根據法例規定嘅。喺法例裏邊咧，其實有條款寫得好清楚咧，就係、是如果唔係干犯法例法嗰、那個罪行本身，而干犯到我哋頭先所講嘅慫恿啊、教唆啊、意圖啊嗰啲罪咧，其實可以用一般嘅量刑去處理嘅，係包括即係擔保行為啊。或者其他唔係好嚴厲嘅罪行，呢、這個一切都要視乎嗰個案情本身。 喺個案情發展嘅過程，底下咧，會唔會日後呢個控罪可以再改變？ 如果係技術性嘅改變咧，法庭會容許嘅。但係如果係啲根本性嘅改變咧，咁法庭就會視乎對呢個被告。是不是公平，会不会影响被告答辩的准备功夫啊，或者理由啊，咁所以都好难一概而论嘅。 好明白，唔该晒 汤家华。 汤家华是资深大律师啊。咁其实整个国安法一路立法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其实是都几辣㗎啦。辣在乜嘢呢？就是你当你告被告的时候，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基本上在法律上写的方式都没什么可能给你去保释，而且是告入了的话最少都三年的了，情节严重，譬如这条罪情节严重是可以无期徒刑的。同埋呢，即如果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法官就是林郑月娥有份委任的，委任了一批国安法官出来，另外就是在一啲案件咧系可以送去内地去审嘅，咁呢啲都系即系而家国安法大家关注嘅情况啦吓。 我谂任何地方牵涉到国家安全四个字咧，那个执法程度咧就一定相当严，亦都系倾向从严。因为即系香港喺过往百几年嘅种种嘅历史嘅背景底下咧，我哋可能即系市民大众其实唔系特别关注啦，即系唔好讲话自己会唔会体会先啦。吓喺唔关注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我哋嗰、那个睇法啊同埋态度咧，可能好唔同。不过即系仍然讲，即系呢条红线系越画越清楚。吓当系咁清楚嘅情况底下咧，即系。我哋都即系借好多唔同嘅平台咧，去尽量去厘清咧，即系边啲嘅行为咧系有机会咧干犯相关嘅法例。 但你话越画越清楚，但我见到譬如今次见到即系控方嗰啲指控啦，其实好阔噶，我又觉得唔系咁清楚，而系乜都包晒落去咁滞，甚至嗱，其中就系话习近平独裁都系其中一个指控嚟。 嗱，依个就系即系点解第一个问题就系问翻头先汤家华，即系究竟个背景资料嘅作用系乜咧？即系如果佢话你唔系一时冲动去讲呢番说话嘅，你只不过即系以往嘅态度都系咁啦。咁系咪咁咧？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即系，但系嗰条控罪本身咧，即系撇开去讨论啲细节咧，我哋系即系。睇得到嘅趨勢。 好，跟住我哋 其為主族，其後亦有喺作品中表達反對2003年美國出兵伊拉克嘅立場。有別於007電影中詹士邦嘅浪漫英雄形象，勒卡雷筆下主要探討間諜真實嘅黑暗。勒卡雷喺60年代間寫下25本嘅小説，多部小説更加被改編成電影，包括2005年嘅《無國界追兇》、2011年嘅《蝶網迷蹤》等等。天氣方面，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本港方面，下晝新界嘅氣温普遍較尋日低4至6度。本港地區今晚以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同大家讲意外同坏车嘅事故。咁喺九龙区咧，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慢线有坏车，而家一带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女童军总会慢线有坏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另外在荃湾的横龙街有意外，影响到附近一带包括是洋屋道、德士古道和荃青交汇处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德士古道北行近住洋屋道的车龙排到去清泉路近海滨花园。另外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就塞到近丽景。就是荃湾的横龙街因为有意外，附近一带交通都是挤塞，包括是洋屋道、德士古道、荃青交汇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丁九桥面。而在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濠涌和津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红桥底去深水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认住啰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再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每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亦都可以是大相径庭。如果要将一段恋爱关系分成一个个阶段，又会怎样区分呢？今个星期五，心里心里有个谜，将会讲下恋爱的阶段。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气温一路下降紧啦，而家室外气温18度啊！咁天文台预计咧，今晚清凉啊，最低气温市区13度，新界再低2-3度吓。咁啊，大家着多件衫先至会出街啦。好啦，今日我哋又睇下咧，就另一件都对好多公务员嚟讲系都紧要事嘅，就系咧，大家咧应该就喺唔知系咪圣诞定系新年咧，就收到都算系礼物啦，算唔算咧？嗬吓，咁呢个礼物咧就系、是、有机会俾大家去宣誓效忠啊，特区政府同埋拥护基本法嘅，咁就系、是、应该大家咧都会收到一份声明啦，就要签署噶啦吓，咁唔签会点咧？咁以前咧吓，之前嘅讲法咧就唔签就影响你升职，咁但系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呢两日都喺度讲紧啦，如果公务员唔肯签呢个声明或者唔肯宣誓咧，就会要求有关人士离开公务员队伍嘅，即系炒你鱿啦吓。咁呢个都系每个公务员要谂下想点啦吓。 咁呢个态度就唔系净系决定升迁啊，态度系净决定去留啦。咁、但系呢个去留究竟系即系？按公務員現有的條例 實質個執行係點咧？個法理依據係點咧？咁嗱，即係依個我諗政府現有嘅解釋，可能都仍然會產生一段時間嘅一啲嘅討論啦，係嘛？第二就即係公務員團隊本身人數都龐大啦，就對於香港成個施政嘅穩定性，亦都有一個角色喺度啦。咁暫時我自己又喺坊間，我又未感覺得到有好激烈嘅一啲嘅議論嘅。咁我即係嗰種沉靜咧，都比我預期之中，我覺得有少少奇怪。 係，即係你嘅意思係都好似公務員裏邊，但係嗱，如果我唔想簽嘅，我唔會拎出嚟同大家傾嘅。即係我如果我係公務員的話，係咪咧？但係估計會唔會有啲乜嘢人係唔想簽咧？ 嗱，即係。我暫時我未睇到嗰個宣誓嘅內容啦，咁我好多人都可能要，係咁要望一望個內容先啦，會唔會影響到自己？有啲可能心態問題，有啲可能真係，即係之前有一輯我哋都講過，即係可能有一啲係本身攞住外籍嘅，即係一啲護照嘅，咁會唔會影響到佢哋簽嘅時候有所顧慮咧？呢啲都有可能發生嘅事。咁但係即係香港。公務員呢個群體其實以往影響到他們的利益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都那個聲音都挺大的，即係今次嚟講真係比我預期中平靜。 咁喺電話裏面呢，就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嘅。梁酬庭你好啊。 你好。 Hi, 你好兩位。 咁聽到聂德權嘅講法呢，你哋會即係睇到即係會唔會好多人唔簽呢？ 有几多人签咧？我哋暂时都未知嗰个实际嘅数字嘅，因为你始终都系未去到呢个签嘅阶段啊嘛。 就快噶咯，好快噶咯，睇嚟就系今个月，甚至下个月初就系噶咯。 呢个我系理解啦，一定系咁添啦，系咪？咁 anyway， 即系你都要睇到佢嗰份嘢出嚟，同埋咧嗰个指引，有冇嗰份指引？因为指引里面呢，其实你一定有啲底线喺度嘅。即係你签咗之后，究竟你条底线喺边度呢？我点样先可以触及到个底线呢？係咪？咁因为而家呢个情况底下嚟讲呢，大家都係得个即係估下。 即係你意思係话会到时政府你係希望佢有一啲好清楚嘅标准，咩叫违反誓言啊？定係政府会做啊？你嘅意思係咩？ 违反誓言。因为佢，我相信佢系有文件出嘅， 系。 因为上一次开会嘅时候咧，佢同我哋讲，佢就应该系有预览本嘅，不过就唔系俾我哋啊，系俾高级评议会嗰啲嗰啲属会去睇嘅，佢哋睇先啦，应该咁讲啦，咁但系一定有个，应该一定有个条文走出嚟嘅，你冇我哋点样有一个依据咧，系咪？因为你。其实你讲得好清楚嘅，因为你唔签嘅话咧，即系话你又根本上你又唔适宜做公务员噶啦，系嘛？你又执包袱就得噶啦，系嘛？如果去到咁即系咁尽嘅话咧，你一定系有啲指引走出嚟话俾啲同事听，喂，你签咗嘅后果系点咧？唔签嘅后果我哋知啦，而家系嘛？ 即系你意思系政府会有白纸黑字写清楚嗱，那个宣誓条文一定要有啦。咁但系跟住有咩后果？唔签有咩后果？咩叫做违例或者违反宣誓都会写清楚啊？ 嗱，细节去到边咧，我哋就唔知嘅。咁佢既然间佢都吓，即系讲到有呢个预览本嘅话咧，我相信佢一定系有啲条文会走出嚟嘅。 梁长庭，你嘅理解系咪即系其实政府都会系根据公务员个管理命令下面个规例有一 A 嗰度？即係佢會定一啲細則出嚟啦，因為我就咁出邊聽嘅時候咧，我唔知你個會或者你自己同即係公務員小依個相關嘅部門個溝通係點啊？究竟係咪簽本身就已經變成一個基本責任？簽完之後，如果有所謂違反嘅，即係根據佢嘅指引又好細則又好咧，依個係紀律問題，即係咪會咁？有冇講到依啲原則性問題咧？ 原则性的问题呢亦都未讲到的。只不过呢佢就係讲到呢，即係话如果你係唔签嗰阵时候呢，咁你就冇即係冇资格啦，继续做呢、這个公务员㗎啦。咁佢亦都係会根据呢，即係话呢个行政命令啦去做嘢嘅。係咪？ 咁如果你根据行政命令嗰度嚟讲，其实我把上方宝剑嚟嘅啫，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拎到出嚟噶嗰样嘢，系咪？呢个同行政长官佢嗰、那个即系思维系有关系噶嘛？咁佢认为你系唔适合就唔适合噶啦，系嘛？ 因为 要话制唔制章呢个问题嘅，其实就 因为你见到啊，即系阿聂德权咧呢两日都会讲咗，就系话会根据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啦。咁其实呢个系即系特区政府嘅行政指令嚟嘅，系1997年7月嘅时候订立嘅，就系根据翻以前英皇制告咁啊，有一个特区版啦。咁但系其实里边写啲嘢好模糊噶嘛，冇一个具体细节噶嘛，佢要炒你个，佢有少少程序，但系个准则系冇写清楚噶嘛。咁其实任佢写 嘅 啫嘛， 冇写嘅， 系咯， 我哋问佢。因为你喺呢个命令里面咧都有有两样嘢系即系可以做噶嘛，佢政府一个就系、是、termination 即系直接炒鱿啦，吓、一个就 force retirement 即系话逼令退休啦，勒令退休啦。咁喂，两者嚟讲嗰个分别系好大噶，一个你又可以攞翻啲benefit 噶，即系嗰啲福利啊嗰啲嘢吓，一个就完全系冇噶。咁你究竟吓、引用边一样嘢？系嘛？佢唔签我，你引用边一个细则嚟去吓、处理惩处佢啦，可以咁讲啦吓。因为有两个条文，我当日我都问佢，但佢都冇答到，答唔到。 即系佢所谓离开公务员队伍，究竟系勒令退休定系即系直接炒咗你，系未讲清楚啦，都系。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就希望佢能够即系解释清楚咯，因为你始终喺呢一个措施嚟讲咧，你都系。吓、啊，系突发性嘅发生嚟嘅，即系唔系原有嘅嘢嚟嘅。你呢个宣誓系咪？咁喺我哋入嚟做嗰阵时候咧，你一般嚟讲都已经签咗噶啦。嗰、那个即系话嗰个合约里边已经系包括咗，你系一定系要效忠系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埋长官噶啦，系咪？咁其实你亦都有一个咧，一本咧叫做吓《公务员条例》去制衡公务员噶嘛。其实你用呢、這个即系话宣誓呢个形式。其实嚟讲，你唔用呢个宣誓形式，你都可以執行呢个命令噶，系咪？咁我哋就好，即系好无厘头咁，即喂，究竟你系因乜嘢突然间要用到呢、這个宣誓嘅形式咧？当然啦，宣誓我相信绝大公务 刑事咯，宣誓就分别就系你可以告到你坐监咯。 系啦，咁我就都有当时我哋都有问过系咪？因为你宣誓是不同的，你违反那个誓章的时候呢、你是一个刑事的即是检控来的。是不是那如果呢我光是執行这个公务员条例的话，我们犯即是我们犯例的话呢，你最多就是炒鱿咯、是不是大家都即是各分前程啦，是不是即是不需要坐的嘛。但是如果你说哎如果你违反了那个宣誓的话，你有机会是会坐的。 咁你觉得算唔算系改变咗个雇佣条款啊？ 其实我哋有当时喺度问佢，咁你系咪单方面改变咗嗰个雇佣合约？咁系咪如果改变雇佣合约，系咪应该俾员工有一个选择咧？系咪？咁、但系而家你冇乜选择噶嘛？你而家其实你得一个选择，你就一定要签，系咪、你唔宣誓，你根本就即系冇得做嗰只咯，系、嘛？ 在你之前的溝通裏面，亦都有冇特別去討論到即係甲類同乙類兩者嗰個處理上面嘅分別嘅？無論喺時間上面或者細則上面，會唔會有區別嘅？ 冇，根本上係冇傾到咁細緻裏面嘅條文，因為點解我哋成日都叫佢你俾個指引我哋啦，俾個指引我哋啦、但係一路噏緊嘅時候咧，佢都仲即係冇一個好具體嘅嘢俾到我哋咯。 咁、但系你有冇喺个讨论嘅过程里面，其实有任何嘅唔好讲话承诺啊，即系有任何嘅明示暗示，其实咧嚟紧系正式出台之前系会再咨询你哋啊，再有沟通嘅机会咧。 咨询就应该唔会有噶啦，我睇个时间表就一定系唔会有噶啦。咁、但系咧，佢嗰、那个即系嗰个指引，我相信佢系会有嘅。 系， 佢突然间佢讲到佢即系有问到嘅话，佢都会有一个即系话预览本啊嗰啲咁嘅嘢出嚟，系嘛？咁当然啦，佢呢样嘢嚟讲，佢就根据即系嗰个协议咧，咁佢先行咧，一定系俾咗我嗰个高级公务员评议会嗰啲成员去睇咗先嘅，吓、呢、這个就系个条例里边所赋予佢哋嘅啦，咁所以我哋都。 我哋覺得冇問題啊！你俾完佢，你咪順手咪俾埋我哋咯，係嘛？ 你希望嗰個指引咧，譬如話一定係會有啲機制去衡量究竟有冇人係違反誓言嘅。你會希望個指引係包括一啲具體到一啲咩嘅情況？ 嗱，我希望咧，即係裏邊咧，即係有一啲具體嘅條文講到咧，即係話你如果啊，即係話你用公務員身份。是吗？有哪些嘢你是不可以碰触到的呢？是吗？特别是政治上的东西。是吗？因为政治上这件事来讲很多灰色地带在这里，是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讲，你一定要讲明，因为其实他现在都有一份通告的，就是你公务员呢，就是说你可以参加政党都得的。一般性公务员可以参加政党，可以为这个立法会的候选人啊，区议会候选人你拉票啊，这些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问现在问题不是嘛，当然我也有讲过，现在问题不是，现在太政治化了，有些事我们真的不敢说可以做得到的，是吧？可能做得到的时候呢就被人抽了算账。而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一段过去这一段日子里面来讲呢，很多人在这里即是肆意地去督灰的。你又督我，我又督你，系嘛？搞到咧，你净系吓，即系你部门都大量呢啲咁嘅工作要做啦，系咪？咁即系你一定要做一个调查啦。咁咪成过即系过几万宗嘅个案摆咗喺度。喂，呢啲嘢嚟讲，其实系冇必要噶嘛，系咪？咁好啦，你而家你出了一份指引嘅时候，你系咪清楚话俾我听啊？边啲唔可以做咧？系嘛？咁同时我哋都讲俾你听，我哋收到好多 email， 嗰啲同事都系好忧虑一样嘢。就是说以言入罪，我不知讲错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被人捉出来。咁呢就成为一个罪行了。是吗？这样先大家是忧虑的嘛，这些是真的很灰色的地带来的嘛。是吗？咁我呢希望政府你特别你去澄清这样东西。是吗？咁仲有就是说现在你单方面你又说要签了不签你又没得捞了。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這个情况唔系雇员做出嚟㗎嘛，呢个措施系政府单方面做出嚟㗎嘛，咁你系咪应该要俾一个机会俾嗰啲唔肯签嘅人，系咪？不如你如果你唔肯签嘅话你就退休啦，系咪？咁你如果你用退休嘅佢都仲可以攞返啲嘢㗎嘛，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你直情话你冇得捞啦，咁炒头你乜都冇晒㗎喇喎，系咪？ 个人嘅选择即係当然会有唔同啦，但係即係喺成个群体里面你接触得到嘅除咗个指引要清晰，或者係即係如果到时选择唔签嘅係咪应该都即係从宽处理呢？除咗呢样嘢以外，仲有冇啲其他一啲关注点，或者甚至你会唔会有一啲嘅行动係准备緊呢？ 我哋做公務員做行動，即係做行動嘅話咧，你就好難做得到嘅。第一，我哋冇咁嘅資源啦，特別係財政上啦。你知大家係嚇，特別係公務員添，係嘛？你有乜可能有身家係嘛？除非你屋企好大好大嘅家族嚇，好有錢啦。不過如果好有錢，未必入嚟嚇做一般性嘅公務員啦，係咪？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你好難同政府去打官司嘅。我覺得，除非你係嚇。即系一分钱都冇，系嘛？你系其实你系即系输咗最多，咪破产咯，嗰只咯，系嘛？你可以同政府去打一场官司咯， 众筹咯， 真啊！众筹之后够唔够？我哋根本上就唔够姜去做众筹啦，系嘛？因为始终嚟讲，你同钱银有关嘅话咧，就公务员咧就唔斗得嘅，掂得呢样嘢嘅，系嘛？边个掂边个都死嘅，话俾你听。系嘛？即系呢样嘢做唔到噶，根本上公务员，我哋就算而家我哋想话，上街系嘛，去申述下我哋嘅不满系嘛呢个情况，你都做唔到啦。而家限聚令，你边做？ 咁嗱，你刚才讲到有啲公务员你接触到嘅会担心以言入罪啦，仲有啲乜嘢佢哋系会担心？即系除咗话以言入罪之外咧，会唔会话双重宣誓啊？可能有其他嘅理由唔系咁想宣誓？ 咁亦都。有同事讲呢，就係话喂，我第日如果我真係走咗，即係话离开香港，我移民去第度咯，咁我呢次嘅宣誓会唔会影响呢？係咪去到第二个国家，係咪咁呢度呢佢哋都有讲嘅，係咪咁仲有就係话呢嗰啲即係 即係臨近退休嗰啲公務員咧，係嘛？咁佢哋都亦都有講嘅。喂，你諗我而家退休噶咯，退休之前我宣誓咗，咁點啊？係嘛？會唔會跟我一世㗎？呢個誓言係咪？即係話我離開咗政府，但呢個誓言仍係存在嘅，係咪？ 咁我呢個問題好似冇乜點傾過喎。政府嘅態度係點啊？ 冇啊！我直情未 touch 到呢個問題，係咪？而家係對緊現職嘅啫嘛，係咪？咁有我哋有啲嘢我哋有一答唔到嘅，有個同事話：哎呀，我啱啱係咪有個即係啱啱嚟講咧，我就 extend 咗，我退休㗎啦。我上個月退休，我 extend 咗嗰、那個四個月嘅。咁喂，咁我點算啊？我而家唔想簽啊，我想走啊，但係而家冇機會噃。即係你趕唔切啦，已經。 明白。 嗱，頭先你都講係延長咗，即係個退休係一回事咁，但係。即系你话个誓言会唔会跟一世？系咪你都考虑到？诶、哎，好啦，我真系退咗休，但系我签过个誓言，宣过誓，然后跟住我个长量系咪都有影响？系咪真系有人咁样担心呢？ 有，一定系有啦。点解唔担心啫？系咪咁都有人担心咯？我系宣誓咗噶嘛？系咪呢个宣誓嚟讲？除非你有期限啫，你冇期限嘅话，你永远都生效噶噃。系咪？你雖然退休咗，你前面加兩個字退休啫嘛，後面三個字都係公務員。 好，唔該曬你，林秀婷，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我哋聽一聽電話裏邊咧，有一位聽眾何先生，何生， 係你 好，生請講。 係，我係公務員嚟嘅，我最低級嗰只。我哋咧就係好話唔好聽，而家要做六十歲，如果唔係今年都隨時退休噶啦。即係我哋九七年前嗰啲人請嘅，即係對英國殖民地請嘅，但係我覺得你。政府九七年前、九七年後過咗多個過九七年，啲人唔叫佢即刻簽咧，22年之後先叫佢簽，點解目的係乜嘢呢？我真係唔明佢喎，真係我哋個個都係公務員，跟翻公務員事務科規例做嘢，即係好信唔得過係公務員喎。而家 咁你簽唔簽啊？ 時間先至 嚇，你簽唔簽啊？ 我冇啊，規例簽唔簽嘅，冇人發動，有冇人發動話要簽唔簽？ 嚇， 咁我哋隨時跟大隊啦，係咪先？即系我心里边，即系你咁样箍住我哋公务员嘅心理，好似有一种压力喺度咯，无形你自己，你政府俾我哋公务员系咪先？ 系你有冇长粮噶？ 我有长粮嘅，可以食长粮嘅，我退休就可以。 咁啊， 我哋九七年前 系咯 入政府噶嘛。 咁即系可能即系箍住一世嘅。 唉、哎，我就系唔知啦，就系、是、所以我林秀婷话：喂，箍我一世，你目的系咩先？系咪先？咁我哋第日出去讲句说话出嚟。跟下人大隊示威一下咁樣，即係話：喂，你唔都係公務員，有乜問題啊？違反咗咁樣，糧都冇得食啊，係咪先？咁你你呢個點得權？你而家搞咁多嘢，我唔知係搞乜嘢。你政府嚟搞咁多啲嘢做乜嘢？本來冇乜嘢事幹，你走去搞咁多嘢，我真係唔明啊！ 好多謝何生，就快退休嘅公務員啦。 係咯，即係嗱，即係依啲係從人嘅自身嘅角度又好，利益又好去。即系睇呢个转变咧，即系都好自然嘅事。咁但系，即系我仍然讲，暂时个社会气氛好似呢方面嗰、那个，冇乜好大嘅声音啊。表面上咁，但系会唔会出现嗰个暗涌咧？咁呢个反为即系我做一般市民，我都会担心嘅，因为始终公务员系即系，正如之前所讲咧，系即系成个社会嘅运作嘅一个好主要嘅团队啦。 同埋到時嗰個準則係乜嘢咧？即係話係咪又整啲 DQ 主任咧？每個部門都整幾個咧？咁因為你要睇住大家有冇講錯嘢，咁要好多人手嘅喎。 係啊，又要地區檢測中心噶啦。 嚇、啊，同埋你睇到即係而家即係檢控嘅阿黎智英嘅某一啲嘅即係控罪咧。咁你引申翻落嚟，咁如果啊，我鬧下國家領導人。即系喺面书上面批评两句，咁系咪都系唔够拥护咧？系咪都唔算效忠咧？同埋刚才亦都有好多退休公务员嘅一啲担心啦，就我效忠到系咪要死嗰日咧？咁啊，否则个长粮就冇咗啦。就种种问题有好多啊吓。好，我哋一阵翻嚟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6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歌舞群组再多两人染病，群组累计确诊个案增至720多宗。日出康城九期一座地盘、沙田一田百货、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都有新增个案。新蒲岗一间护老院，一名负责清洁和陪诊的员工，以及太子道一间院舍一名院友确诊，当局会在这两间院舍派樽，要求院友和职员检测。联合医院一名49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男病人今日离世，本港确诊死者增至118人。医管局表示，过去11个月曾经进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大约一半是70岁以下，提醒市民不要以为长者先出现严重情况。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至今有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下周到场视察之后表示，他建议23楼以上15号单位的住户需要撤离，而23楼以下的15号单位住户会做检测。袁国勇表示，与卫生防护中心以及环保署视察之后，发现喉管没有损坏，完好无缺，亦都冇嚴重泄漏問題。佢又話：最先爆發嘅單位係23楼15号單位，單位有4人確診，病毒量高，估計之後傳播至上一層，再由於擾流效應傳播至29楼嘅單位。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曾光表示，香港的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措施并没有落实得非常到位，香港的疫情会出现反复。曾光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的疫情防控情况和内地不太一样，由于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人员往来比较频繁，深圳的疫情防控压力也会比较大。他又说，香港特区政府制定了非常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香港亦都有非常优秀的专家队伍，关键在于各项政策要落实到位。警方以串谋控制他人卖淫罪拘捕7人，他们涉及在网上重金邀约男子拍摄色情电影和作现场色情表演，案中受害人参与后没有收到报酬，拒绝再参与，但被指违约，被要求缴付高额违约金。警方估计有更多受害人，被捕者可能同时涉及刑事恐吓和勒索，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不法集团有分前期和后期工序，包括网上招募演员、安排场地、拍摄和网上宣传付费节目等等。估计案中涉及更多受害者，呼吁他们同警方联络，又提醒市民小心求职骗案，要留意强调声称不用学历和工作经验的情况。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朝早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嗰度咧，就之前有意外事故啊。而家去西贡方向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到打鼓岭新村。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段咧，之前有意外事故，而家去西贡方向仲系多车，龙尾去到打鼓岭新村。而荃湾路去屯门喺呢个荃湾公园对开咧，都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虽然意外清咗场啦，但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仲有就系呢一个荃湾横龙街啊。之前因为意外事故，咁啊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咧，又包括呢个杨屋道一带咧都好塞车。咁而家横龙街嘅意外事故清晒场啦，附近交通就回复正常。 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之前在女童军总会对开的慢线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了，不过放工时间一带仍然是多车。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在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至於晚間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呢一個西區干諾道西咧，今晚有工程嘅，今晚嘅九點去到清晨嘅五點鐘，干諾道西西行線近住君益大廈二期嘅地面路段中線會臨時封閉啊！咁如果大家今晚會揸車經過呢個干諾道西君益大廈一帶嘅時間咧，睇清楚下要。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切勿跟車太貼啊，要保持行車嘅安全距離。如果有突发事故都有时间应变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8月10日首苹果。 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总部搜查，地点包括天彩部。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我哋今日搜证嘅地方咧，系一个传媒机构嚟噶。如果我哋当一个嘅探员去睇一个嘅证物嘅时候咧，佢第一个睇嘅时候咧，佢测试就系话，究竟呢一个系咪新闻材料？如果佢觉得呢个系新闻材料嘅话咧，就算佢系一个适合嘅证据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检取嘅。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小鲁，我哋关注一下疫情啦，因为见到东头村桂东楼啊，又有啊一啲住户咧要撤离啊吓。咁啊，呢一单就系关乎到咧，就系因为有今日新增咗喺桂东楼里边多咗两个人啊感染啦，同埋涉及6个单位，当中有3个单位咧系垂直嘅，即系同一个座向嘅，咁又系同通风有关啊。 诶，呢啲小型社区爆发咧，依家我哋最大，起码我自己睇到嘅问题嘅，第一个成因系乜咧？即系暂时听一啲唔同嘅专家嘅讲法，好似都未判断得。 嗱，袁国勇今日就去咗啦，啱啱即系冇几耐之前下昼去咗，跟住同政府即系视察完之后啦。咁而家佢哋相信一件事咧，就系嗱，嗰个单位咧就系2315咧。就是本来就已经有4个人确诊的了，那2315那4个人确诊，桂东楼啊讲紧，就是同日出康城的地盘有关的，那回来传了给屋企人，7、8日之后呢，就到楼上那一间2415呢又有人确诊，那为什么呢？那袁国勇去看完之后呢，就说有理由相信呢，就是下层呢上到24层啊，24楼的呢是冇见到话有喉管破裂嘅，亦都冇嗰个地区 U 型隔水器嗰个问题，又都见唔到有改装喉管，咁所以而家估计咧就系最大可能咧就系喺2315咧，因为佢哋空气病毒载量比较高，咁佢哋咧就开咗抽气扇，冲凉嘅时候咧空气就比较暖，跟住嗰啲气体上升，咁就贴近个墙壁，就去咗上边嗰个单位嘅厨房出边。咁然之后咧，上层嗰个住户咧，就因为打开个窗煮食，同埋开咗抽油烟机， 咁令到個廚房有負壓，咁將嗰啲病毒咧就抽咗入去屋裏邊，令到2415嘅住客受感染。咁然後跟住個問題就係2915有事，或者五層樓之上又有人有事。咁個原因咧，相信就係嗰、那個即係個煙通效應，就係、是、咧，因為喺條渠咧，喺個天台裏邊咧有條糞渠咧，就去到天台屋頂嗰度放翻啲氣嘅。咁相信咧就係由於有北風吹啦，吹翻啲氣就落翻去2915嗰個單位，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咧就係2315及以上嘅所有15單位嘅人咧，都係要暫時撤離嘅。咁呢個係講緊東頭村貴東樓嘅情況。 因為如果根據呢個推論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即係好似個講法叫氣溶膠係嘛，即係。其實就已經是空氣傳播的一種啦，咁傳播的範圍是咪真係咁樣直上直落呢？因為自然會引起好多嘅憂慮，憂慮要好啲嘅，即係隨時有恐慌添。咁但係即係正正就係依、這個疫情本身有好多不確定性啊！你落翻去社區依啲咁嘅密集嘅居住環境底下，政府成個操作咧。仍然俾一般市民感覺到係好亂，或者係好似未有準備咁樣嚇。咁呢樣嘢其實喺坊間都討論咗好耐啦，係咪完全冇一啲嘅所謂情景嘅預設，然後安排定？如果有咁嘅情況底下，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就算話，乜嘢叫做爆發咧？然後需要有強制性嘅檢驗即係推行咧？依、這個好似嗰個講法都唔係好實在。 防護中心就話即係同一單位裏面有四個人，咁就要嚇驗啦。咁但係咧就冇講到，即係具體真跟住點做咧，都要視乎不同嘅情況先至睇下，即係用咩嘅方式處理嘅嚇。 係咁，但係即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如果喺一棟樓裏面有四個互不相識嘅嚇、都受感染，咁可能就要強檢啦咁樣。即系呢啲咁嘅情況咧，即系我谂喺市民咧，佢系會即時反應，因為始終係即系家有老幼嘅一啲嘅市民咧，佢哋會特別擔心。咁啊，完全明白，政府做嘢要講程序，咁但系正正就係呢啲嘅情景預設咧，其實必須要一出現嘅時候咧，即刻有協調嘅行動。咁但系呢啲行動咧，暫時嚟講咧，就即係起碼我未睇得到啦。 咁啊，即係唔好理。即係政府有咩行動啦？如果居民要自保，首先咧就係根據袁國勇所講咧，就係喺個 U 型渠裏邊咧，每星期咧都倒半公升至一公升水啊。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驚即係空氣傳播，即係喺個通風問題各樣要喺個樓宇出邊會飄翻入嚟嘅話咧，有一樣嘢好簡單嘅啫，閂窗啊，閂咗窗。冬天今日。都開始北風吹緊，大家都會閂窗噶啦，咁所以應該呢樣嘢都做到嘅，可能洗手間都要閂埋窗佢啦。好啦，我哋睇睇即係黃大仙喺東頭村嘅情況啦。電話裏邊咧有東美區嘅區議員施德來啊，施德來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啊，而家情況點啊？而家係咪搬緊啊？大家 未咁快嘅，因為其實頭先袁港教授咧早一個鐘頭前啦，先落到嚟去俾咗政府部門建議，就係2315室打上嘅，即係講最多八個單位啦。因為有啲其實已經因為當中有三個單位已經確診啦，咁啊要安排撤離啦。咁暫時咧就未見到啲政府人員撤離嘅，咁可能都打過俾其中一啲住户啦，咁佢都未收到通知話幾點鐘撤離嘅。咁但係我估計，因為牽涉户數唔係好多。咁我估最快可能今晚都会做到呢个撤离啊，因为特别呢教授都讲到，因为其中一个最紧要的单位是3315啊，牵涉四个港，佢话个病毒量高嘅，所以话对上嘅住户有个风险都好大嘅，咁所以应该今晚都会做呢个撤离㗎啦。 有冇啲居民鸡咁脚咁走啊？其他人 啊其实大家都呼吁，因为其实依家由管理公司啊，到警方其實都已經喺座樓嘅樓下嗰度噶啦。咁因為雖然依家都未即係正式出咗嗰個叫599J 嗰個強制令啦，但係其實都會大家其實唔應該咁樣去離開貴東樓嘅。咁都講到佢啦。事實上咧，其實12號嗰日宣布要做自愿檢測咧， 其實都八成居民呢都已經攞咗佢檢測樽藥，咁其實聽朝就已經交樽藥。咁頭先政府部門都講咗呢，其實最快聽晚已經出到成座樓即係個檢測結果㗎啦。咁所以依家其實大家都應該等下聽日個檢測結果嚟睇有冇下一步一啲行動咁樣囉。 但喺你嘅角度嚟讲，你觉得即系今次嘅情况咧，你有乜嘢系觉得系应该要尽快做，先可以令到居民系安心咧？ 其实咧，佢星期六嗰日先宣布自愿检测派樽啦。其实嗰度已经讲紧四个单位，总共七个个案嘅时候，佢先宣布，其实已经叫迟啦。因为当第一宗喺呢一波疫情啦，第一宗其实11月27号发生啦。然后12月3号有第二个单位啦，到12月8号第三个单位，其实在8号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街坊讲了，喂，一座楼有三个单位确诊，是不是已经有派樽的安排，等大家都可以早点掌握个状况咯。咁其实如果佢8号已经开始派樽的时候，其实可能12号那个新的确诊个案未出之前，其实已经掌握到整座楼的检测结果的啦。但系依家就算佢星期六先宣布啦，其实到今日佢都未开始收樽。 我想知咧，你系最初嗰几个个案咧，你哋知唔知道系咪喺同一座向噶？ 唔知呀，政府部门咧，正如所有记者都有问啦，佢都冇讲嘅。咁我自己喺度都去打听嘅时候，我知道有一五室友嘅。一六室有嘅，即系个案都系同一个座向啦，一五一六室。咁另外一个个案咧就另一个方向嘅。咁其实喺第三个个案出嚟嘅时候，其实已经大家讲咗，喂，你接二连三啦嘛，系咪应该早啲去派樽咧？因为其实派樽都系希望早啲去做咗 screening， 去揾个有冇啲传播链喺度嘅。但系如果佢早啲做嘅，其实我谂成个流程会冇好似依家咁样咁恐慌咯。 但你个判断，如果好早即系未系爆到咁嘅情况底下，大家未恐慌嘅情况底下，佢派樽系咪咁多人愿意自愿检测咧？调翻转头，你自己赞唔赞同强制嘅咧？ 其实咧，我当好似啱啱依家星期六去到十二号啦，即系讲四个单位有确诊嘅时候啦，咁佢都系用一个自愿方式。其实到今日为止咧，其实八成住户咧。用自愿检测佢都已经攞咗樽㗎啦。所以呢样嘢我諗同自愿啦定强制，其实强制呢都你都计唔到数边啲人先至係真正真係住喺嗰度㗎。其实都係讲大家讲信字或者大家去讲嗰、那个你愿唔愿意去做呢一个检测嘛。咁所以其实一路其实你睇到今日其实依家贵东有600个住户，其实400几户，咁随时今晚已经500户都攞。超过500户攞咗樽都唔奇噶啦，因为其实依家一路都仲排紧樽啊。咁听朝就收樽噶，咁其实我谂八九成人，就算个强制令未出，佢都已经攞咗樽预备去做噶啦。 嗯， 剩余未攞樽嗰啲，你自己觉得个原因系咩？ 其实唔知噶，因为可能有啲单位根本冇人住紧都唔顶噶。 嗯， 因为其实大家因为佢唔系纯公屋村啊，佢系租置屋村，其实等于私人楼，私人楼其实唔会知道边个单位真系有人住，边个单位冇人住嘅。 嗯， 系啊，其实都个比率咧，其实如果纯粹用个单位数字咧，个比率其实讲八九成单位已经有人攞咗樽噶啦。 系，但系咪每一个人都攞晒又唔知噶啦？因为都唔知几多人住。 系啊，因为事实上唔会有人知道嘅，即系大即系卫生防护中心派咗200个樽摆喺桂东楼，咁啊，依家都我谂超过1500个樽已经攞咗去噶啦。咁你当翻600个单位，平均一个单位三个人，其实都系可能1800人左右咁上下咯。 哦，咁但系先来你即系当讲笑咁讲，你即系有时选举洗楼都要逐道门去敲嘅、 啊， 即系喺呢啲咁情况底下，有冇需要去做呢样嘢咧？或者如果想做，有冇原因做唔到咧？ 嗱，其实因为你叫上门逐户敲咧，其实就又睇边个去做啦。咁我自己我亦都即系我有嘅居民电话，我都直情呢两日都同佢讲，喂，你应该落去。攞個樽啦咁樣，咁管理公司其實都已經由朝到晚呢兩日咧都有人當值喺度派樽㗎啦，咁所以呢由琴日今日講緊，你要攞樽你想攞咧，一定已經攞到㗎啦，咁亦都因為喺樓下喺座頭嗰度已經有派㗎啦，咁所以落街你已經見到㗎啦。 咁今次即係其實成個 問題又是可能出在個氣流上的問題啦，又同最後那條糞渠在個天台度又好似太短，咁令到啲氣會倒流翻啦。而家有冇啲乜嘢辦法去好快咁改善到？ 頭先阿如果都話佢自己唔係一種專家啦，不過房屋署佢一路睇過嘅，佢其中有啲方法可以加，即係短期去加長少少個高度啦，即係希望個透過空氣可以多少空氣可以減輕個病毒量啦。咁呢一個我覺得最即時可以做嘅，其實就真係將現有天台嗰個排氣喉個長度可唔可以加長啲？咁因為其實佢哋睇完之後，佢都頭先袁廣教授上咗天台睇嘅，佢都見嗰條喉咧相對係短嘅。 咁另外，譬如閂窗咁啊，袁廣教授叫大家閂窗啦。喺你哋屋村個環境係咪都做到咧？係咪都實際嘅一個講法？ 我諗即係依家大家即係對於呢一個新嘅病毒嘅疫情，大家都要都係摸住去行啦。咁袁廣教授都講，依家佢見到個抽油煙機或者廁所位嗰種狀況咧，就同之前佢睇嗰啲有唔同嘅，係一個新嘅狀況啦。咁所以佢見到嗰種，如果你開住抽油煙機開窗嘅，係會扯咗啲空氣入去。咁所以建議閂窗，尤其是喺冬天比較好做一啲啦。咁你真係閂咗廚房窗、廁所窗，咁係應該多一重保障。又加上你啲 U 型位嗰啲要啲隔氣位要做足嗰、那個落啲漂水落去咯。 你头先讲咧，就即系收晒樽之后咧，就应该可能明天就已经会有即系一啲嘅结果出嚟啦。你自己啊，同埋你预期政府应该有咩跟进嘅工作？ 我真系睇下咧。依家啱个同事话，警方开始安排啲人走啊，系啊，即系即系讲一五七打上嗰几个单位啊。咁咧就其实我谂真系要睇咗个结果先，因为其实依家六个 case 啦，咁有三个都系十五号室嘅，有其中两个系同一层楼嘅，咁不过咧就教授睇完之后就觉得个同层楼嗰个影响因素低嘅，但系我谂个因为确诊单系始终都系计埋今日嗰两宗都系得六个啊，其实六个喺六百个单位里边咧得一个 percent 嘅啫，咁所以咧其实。个数字都未必要睇得到到底依家个情况有几严重嘅。我听晚呢如果佢真係出到嗰个检测结果，因为相信八九成人都做咗㗎啦。咁可以睇到个情况囉。 明白。好，唔该晒施德来。 係 黄大仙係东美嘅区议员。咁其实有香港而家都有几等楼係出现呢啲问题。咁大家好关注嘅就係因为即大家记得即沙士嘅时候淘大嘅问题，就係、是、如果你话喺同一层楼，咁你仲可以清洁下啲公用地方可以避免，但係如果係因为气流问题，因为密集嘅居住，因为渠管嘅问题呢，那个影响就可以好大。 係呀，即係唔係一五嘅单位嘅恐慌嚟㗎啦，即係甚至唔係嗰栋楼本身嘅恐慌，即係嗰个扩散係可以好快。 咁除咗话刚才啦东头村嘅桂东楼之外啦，彩云村咁另外啦明丽楼啦都係有冇咁犀利啦，就四位确诊者就分别住喺三个单位嘅。电话里面呢就有黄大仙嘅区议员啦，彩云南嘅沈运华。沈运华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哋个明丽楼嗰个情况而家点啊？ 嗱，我哋就喺11月22号呢有第一单嘅确诊啦，喺第四波。咁就之后喺9号呢喺同一个单位呢有第二单确诊。跟住喺同一层呢就都远大概几个门牌啦。咁又有第三單確診啦，12月9號，跟住咧第四單確診就係13號嘅，即係琴日啦。咁就係距離咧垂直一個單位樓上嘅，咁就樓上即係隔咗都好多層嘅，咁就有個確診啦。咁因為即係大家都共用個喉管啦，即係去水管或者污水管啦，咁就都係我擔憂喺度噶。 即係你擔心係因為個喉管嘅問題係嘛？因為垂直。 其實就係啦，都有啲擔憂嘅，因為其實而家都仲未有一啲專業人士話咗俾我哋聽，究竟點樣傳播？咁就當然啦，係唔係同喺大廈裏面感染咧，都係一個未知因素嚟嘅，因為都隔咗好多層，咁就喺樓下去到樓上咁樣，即係我哋咁樣去睇個，即係睇個單位咁解啦。咁我都指示咗我哋管理公司，又到呢一 佢哋都係做啲清潔工作嘅。咁啊，到呢1:49嘅漂白水係啲去水管嗰啲氣渠啊，叫做嚇。咁就希望都即係做得幾多個盡數。咁就袁教授之今日就去東頭村啦。咁就當然睇下，我唔希望嚟到我哋嗰度啦，即係希望唔係話因為個大廈問題，但係暫時就係、是個情況係咁樣咯。咁我哋今日就琴日其實大概4-5点政府公布話要派樽，咁又管理我同管理公司傾啦，即係琴晚夜晚11点咧就即係佢終於傾到急到個時間就係、是、朝頭早10点可以去安排派樽嘅，咁今日就去派咁樣咯，我哋。 但你聽咗啊袁國勇即係早些時個講法嘅時候咧，撇開擔唔擔心嘅問題，你自己或者你同管理公司有乜嘢跟進嘅工作去做？ 其實跟進工作都好多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要叫佢我哋喺外判屋村啦，就叫佢同房署我都要揾翻房署要派一啲渠管嗰啲專家去睇翻究竟我哋嗰個有冇啲臨時嘅改動可以做得到，去即係保障我哋居民安全咯。因為當然而家就未知係個因素係點樣啦，但係咁我哋始終都係40多年樓，咁我哋都係有個擔憂嚟嘅。咁同埋香港好多我哋個樓宇結構咧一個叫井。自型嘅雙井，咁就我諗好多嘅舊屋村都會有嘅，咁其實我相信都有共同嘅一個憂慮喺度，咁雖然係房署係責無旁貸，因為佢作為即係公屋業主，一定係要去確保翻佢個住屋係安全嘅嚇。 但嗱，搞條渠就有排搞啦。袁國勇嗰個講法就係即係跟隨熱空氣上升一個煙囱效應，咁你等唔到條渠喎，即係依方面嚟講，你會唔會有啲即時行動？會起碼即係。同一個單位，如果樓下係出現咗問題嘅，針對上邊嗰幾個單位，有冇一啲嘅工作做緊嘅？ 其實就啱啱我收到教授啲消息啦，咁我其實今晚都會同管理公司經理傾傾，會唔會出去通過或者都叫居民咧即係閂啲窗。嗱，但我哋嗰個設計好尷尬嘅，我哋騎樓咧係一啲鐵通嚟嘅。咁當然有啲居民咧就會即係裡面其實有玻璃啦，咁就即係騎樓小空間就嗰度閂唔到啦，或者有啲閂到有啲閂唔到，咁就即係閂到幾多幾多，咁就其實都確保翻，即係希望唔好有啲咩所謂煙通效應啊咁樣。 你剛才話咧最新嗰一個案例咧就係喺之前嘅案例垂直上面啊嘛，咁嗰個單位係有幾高噶？係咪高層？ 爭9层到嘅嚇， 但係距離天台有幾高啊？ 天台距離都有段距離嘅， 有段距離，即係又唔係最高嗰啲，咁又未必好似係貴東樓咁樣喎，即係可能個情況。 其實唔同設計嘅，係啦。 咁、哦、但係你哋一層有幾多單位啊？ 我哋有一層有34个單位，有兩個井嘅，一個井就17个。 嗯哼，咁如果咁講法嘅話，都個機率都好細嘅喎，即係如果同一個單位中嘅話，如果又係咁啱嘅話。 所以我都排除唔到，因為我始終唔係呢方面專家啦，即係我呢個要交俾政府個衞生防護中心，真係要希望快啲可以釋除我哋疑慮。咁但係怎睇我哋有兩個同第一個就同一個單位有感染啦，跟住隔離同一層有個感染啦，同埋第三個同一咧就係、是、係垂直好多層之後有一個咯，即係有因為呢三個特別因素，我相信啊張竹君醫生去先即係咁關心我哋嗰棟樓。 好啦，咁都要繼續睇清楚、查清楚啦。唔該曬沈敏華， 係 黃大仙區議員啊，彩雲南選區。 即係其實香港始終係一個咁密集嘅即係居住環境咧，即係有太多嘅可能出現嘅環境污染因素咧，係你話如果要講調查啊，講即係講真，譬如講翻頭大事件都係。件事發生了一段時間之後，大家才可以總結到的經驗。咁、但係從抗疫嗰個行動嘅角度嚟講咧，有好多嘢真係我自己嘅取態都係宜緊不宜鬆。咁而家你睇到即係一爆發嘅時候，好多居民拖劫走咧，其實調翻轉頭真係一般嘅香港市民唔係住喺嗰棟樓，甚至唔係住喺個區嘅時候咧。都會產生很多疑慮，因為你嗰個社區嗰個擴散的速度是可以很快 的。但是如果話強制去檢測，咁又似乎在香港又不容易，或者剛才啲區議員講，我都不知道裏面有幾多人其實。 係啊，即係依個我自己都永遠喺度兩難，即係我哋睇到個強制嗰個概念上面嘅好處，但係實質執行上面咧，真係好坦白講，我自己都諗不通。 點樣去強制。 同埋你如果真係再爆大件事啲，你可能要困住啲居民喺裏面唔准出嚟嘅話咧，咁你提供飲食啊嗰樣嘢又唔簡單，因為香港啲樓一等樓，大家聽到啦，一等樓三四十層，每層三四十個單位。 嗱，即係講真，六百户成千幾人嘅，即係嚇依個咧，我諗，所以點解小型爆發其實一個講唔好聽係學習嘅機會，咁但係好明顯喺依家嚟講咧，我哋協調都係差。 好，唔該曬。